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并发包内部的组成。一起来看看各种同步结构、线程锤等是基于什么原理来设计和实现的。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Atomic Integer 底层实现原理是什么？如何在自己的产品代码中应用 CAS 操作？ Atomic Integer 是对 int 类型的一个封装，提供原子性的访问和更新操作，其原子性操作的实现是基于 CAS 技术。所谓 CAS 表征的是一些列操作的结合，获取当前数值进行一些运算，利用 CAS 指令试图进行更新。如果当前数值未变，代表没有其他线程进行并发修改，则成功更新，否则可能出现不同的选择，要么进行重试，要么就返回一个成功或者失败的结果。从 Atomic Integer 的内部属性可以看出，它依赖于 Unsafe 提供的一些底层能力进行底层操作，以 volatile 的 value 字段记录数值以保证可见性。具体的原子操作细节可以参考任意一个原子更新方法，比如文稿中的 get an increment。 unsafe 会利用 value 字段的内存地址偏移直接完成操作，因为 get an increment 需要返回数值，所以需要添加失败重试逻辑。而类似 compare and set 这种返回 boolean 类型的函数，因为其返回值表现的就是成功与否，所以不需要重试。CAS 是 Java 并发中所谓 lock-free 机制的基础，相关代码请点击文稿查看。今天的问题呢，有点偏向于 Java 并发机制的底层了。虽然我们在开发中未必会涉及 CAS 的实现层面，但是理解其机制，掌握如何在 Java 中运用该技术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尤其是这也是个并发编程的面试热点。有的同学反馈，面试官会问 CAS 更加底层是如何实现的，这依赖于 CPU 提供的特定指令，具体根据体系结构的不同还存在着明显区别。比如 x86 CPU 提供 CMPXCHG 指令，而在精简指令集的体系架构中则通常是靠一对指令实现的。在大多数处理器上， CAS 都是个非常轻量级的操作，这也是其优势所在。在大部分情况下，掌握到这个程度也就够用了。我认为没有必要让每个 Java 工程师都去了解到指令级别，我们进行抽象分工，就是为了让不同层面的开发者在开发中可以尽量屏蔽不相关的细节。如果我作为面试官，很有可能深入考察这些方向。在什么场景下可以采用 CAS 技术？调用 unsafe 毕竟不是大多数场景的最好选择，有没有更加推荐的方式呢？毕竟我们掌握一个技术，酷不是目的，更不是为了应付面试，我们还是希望能在实际产品中有价值。对 re-entry lock、cyclic barrier 等并发结构底层的实现技术的理解。关于 CAS 的使用呢，你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数据库产品中，为保证索引的一致性，一个常见的选择是保证只有一个线程能够排他性的修改一个索引分区。如何在数据库抽象层面实现呢？可以考虑为索引分区对象添加一个逻辑上的锁，例如以当前独占的线程 ID 作为锁的数值，然后通过原子操作设置 lock 数值来实现加锁和释放锁。伪代码请点击文稿查看。那么在 Java 代码中，我们怎么实现锁操作呢？ unsafe 似乎不是个好的选择。例如我就注意到类似 Cassandra 等产品，因为 Java 9中移除了 unsafe 点 monitor enter monitor exit， 导致无法平滑升级到新的 JDK 版本。目前 Java 提供了两种公共 API 可以实现这种 CAS 操作，比如使用 java.util.concurrent.atomic.atomic-long-fill-updater， 它是基于反射机制创建，我们需要保证类型和字段名称正确。 Atomic 包提供了最常用的原子性数据类型，甚至是引用数组等相关原子类型和更新操作工具，是很多线程安全程序的首选。我在专栏第七讲中曾介绍使用原子数据类型和 Atomic Field Updater 创建更加紧凑的计数器实现，以替代 Atomic Long。 优化永远是针对特定需求、特定目的，我这里的侧重点呢是介绍可能的思路，具体还是要看需求。如果仅仅创建一两个对象，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前面的优化，但是如果对象成千上万或者更多，就要考虑紧凑性的影响了。而 Atomic 包提供的 Long Adder 在高度竞争环境下可能就是比 Atomic Long 更加的选择，尽管它的本质是空间换时间。回归正题，如果是 Java 9以后，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也就是 Variable Handle API， 这是源自于 JEP193， 提供了各种力度的原子或者有序性的操作等。我将前面的代码修改为文稿中的样子。 过程非常直观，首先获取相应的变量聚丙，然后直接调用其提供的 CAS 方法。一般来说，我们进行的类似 CAS 操作可以并且推荐使用 Variable Handle API 去实现，其提供了精细力度的公共底层 API。 我这里强调公共的是因为其 API 不会像内部 API 那样发生不可预测的修改，这一点提供了对于未来产品维护和升级的基础保障。坦白说，很多额外工作量都是源于我们使用了 Hack 而非 Solution 的方式解决问题。 CAS 也并不是没有副作用，试想其常用的失败重试机制隐含着一个假设，即竞争情况是短暂的。大多数应用场景中，确实大部分重试只发生一次就获得了成功，但是总是有意外情况，所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要考虑限制自旋的次数，以免过度消耗 CPU。 另外一个就是著名的 ABA 问题，这是通常只在 lock-free 算法下暴露的问题。我前面说过， CAS 是在更新时比较前值，如果对方只是恰好相同，例如期间发生了 A 到 B 到 A 的更新，仅仅判断数值是 A， 可能导致不合理的修改操作。针对这种情况， Java 提供了 Atomic Stamped Reference 工具类，通过为引用建立类似版本号的方式来保证 CAS 的正确性。具体用法请参考文稿中链接的介绍。前面介绍了 CAS 的场景与实现，幸运的是，大多数情况下 Java 开发者并不需要直接利用 CAS 代码去实现线程安全容器等，更多是通过并发包等间接享受到 lock-free 机制在扩展性上的好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Abstract Queued Synchronizer， 也就是 AQS， 其实 Java 并发包中实现各种同步结构和部分其他组成单元的基础。学习 AQS， 如果上来就去看它的一系列方法，比如文稿中图片里的，很有可能把自己看晕，这种似懂非懂的状态也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我建议的思路是尽量简化一下，理解为什么需要 AQS， 如何使用 AQS， 至少要做什么，再进一步结合 JDK 源代码中的实践，理解 AQS 的原理与应用。道格利曾经介绍过 AQS 的设计初衷，从原理上，一种同步结构往往是可以利用其他的结构实现的。例如我在专栏第19讲中提到过，可以使用 Semaphore 实现互斥锁，但是对某种同步结构的倾向会导致复杂晦涩的实现逻辑，所以他选择了将基础的同步相关操作抽象在 Abstract Queued Synchronizer 中，利用 AQS 为我们构建同步结构提供了范本。 AQS 内部数据和方法可以简单拆分为一个 volatile 的整数成员表征状态，同时提供了 set state 和 get state 方法；一个先入先出的等待线程队列，以实现多线程间竞争和等待，这是 AQS 机制的核心之一。各种基于 CAS 的基础操作方法，以及各种期望具体同步结构去实现的 acquire release 方法。利用 AQS 实现一个同步结构，至少要实现两个基本类型的方法，分别是 acquire 操作，获取资源的独占权，还有就是 release 操作，释放对某个资源的独占。以 re-entry lock 为例，它内部通过扩展 AQS 实现了 sync 类型，以 AQS 的 state 来反映锁的持有情况。下面是 re-entry lock 对应 acquire 和 release 操作的代码，如果是 countdown latch 则可以看作是 await countdown， 具体实现也有区别。我排除掉一些细节，整体的分析 acquire 方法逻辑，其直接实现是在 AQS 内部调用了 try acquire 和 acquire queued， 这是两个需要搞清楚的基本部分，这段代码请在文稿查看。首先我们来看看 try acquire。 在 re-entry lock 中， try acquire 逻辑实现在 non-fair sync 和 fair sync 中，分别提供了进一步的非公平或公平性方法，而 AQS 内部 try acquire 仅仅是个接近未实现的方法，这是留给实现者自己定义的操作。我们可以看到公平性在 re-entry lock 构建时如何指定的，具体代码请查看文稿。以非公平的 try acquire 为例，其内部实现了如何配合状态与 CAS 获取锁。接下来我再来分析 acquire queued。 如果前面的 try acquire 失败，代表着锁争抢失败，进入排队竞争阶段，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利用 FIFO 队列实现线程间对锁的竞争的部分，算是 AQS 的核心逻辑。当前线程会被包装成一个排他模式的节点，通过 add waiter 方法添加到队列中。 acquire queued 的逻辑简要来说呢，就是如果当前节点的前面是头节点，则试图获取锁，一切顺利则成为新的头节点，否则有必要则等待。 具体处理逻辑请参考我文稿中代码添加的注释。到这里，线程试图获取锁的过程基本就展现出来了。 Try Acquire 是按照特定场景需要开发者去实现的部分，而线程间竞争则是 AQS 通过 Waiter 队列与 Acquire Queue 的提供的。在 Release 方法中，同样会对队列进行对应操作。今天我介绍了 Atomic 数据类型的底层技术 CAS，并通过实例演示了如何在产品代码中利用 CAS， 最后介绍了并发包的基础技术 AQS，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呢，布置一个源码阅读作业。 AQS 中 Node 的 Wait Status 有什么作用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到他。